所以在众多的寿险产品当中，哪一类型最值得购买呢？我们来听一听王悦老师的解读。 准备好笔记，上课。 就这么看来啊，这个寿险的种类还真是挺多的。 是的，寿险呢也是我们老百姓能够接触的最多种类的险种之一吧。它基本上覆盖到我们人生整个阶段的方方面面，它都有可以找到相关的产品去覆盖相关的风险。我们的人和我们的购买的家庭的财务啊，和我们的开的车一样，那我们开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给车上车险，包括交强险，包括第三者责任险，包括一些对车本身的一些保险，都是我们会去上。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意外， 对，会遇到一些意外啊，可能会有一些 小剐蹭什么的， 磕磕碰碰啊，都会有些事发生。那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，也会有一些从概率上来讲是高一点的、低一点的风险，那还是需要保险呢去把这种风险去覆盖掉。 增额的终身寿险，咱们北京人寿有哪些产品可以值得推荐？ 那目前呢，我们在10月25号啊，上市一款叫做京福世享尊享版的终身寿险。那这款产品呢，我们的得意制作的，我们这款产品呢，无论是从我们的保额递增幅度，我们大概是按照3.8%复利递增，也是业内不错的，包括我们的现金价值的增长，都是同类产品中非常不错的产品，也推荐大家去购买这种产品啊。 这么多种寿险哈，以您个人的推荐的话，你觉得哪一类的产品最值得购买，或者说它是一个刚性的需求？ 很难说一种产品适合所有类型的家庭情况。我们针对每种不同的家庭情况，我们可能会推荐不同类型的产品。比如说家庭，刚才介绍的家庭，如果说责任会比较重，或者家庭有一些包括房贷车贷这样的一些金额较大的债务，那定期寿险就是非常适合的产品，是一定要配置的啊。那如果说自己有这种财富传承的需求，那定额的终身寿险和增额的终身寿险都可以去选择。那这个区别在于哪呢？如果说区别说我都只是想我这个身后事儿，就我自己生前我一点不想享受，那就比较适合选择定额的终身寿险。它在初期的杠杆率会更高一点，它的赔付的这种我们说赔付的这种比例数会更多一些， 就初期杠杆率更高，我可以理解成我初期的自己的投入会少一些。 对，投入的是更少一些，我们享受更多的保障一些。我们可以通过投入更少资金传给孩子更多的钱。那如果说我不但想把钱传给孩子，并且呢我自己 在想好好过， 自己也想好好过，也想享受一些，那增额终身寿险就非常适合。因为它每年的现价都是稳健增长的嘛。那我如果说比如说10年或15年的时候，我想领取出一笔钱，可以我通过减保的方式拿出一部分我自己去使用，没有关系啊，这也是并且它之后的增值也不受影响啊，这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你刚刚提到一个减保的方式， 对， 这个是什么概念？ 那减保呢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跟保险公司我填写相关的保全，做一些减保的申请，减少我这张保单的保额以及对应的现金价值，并领取出来使用。 主要是为了领取出来， 对，领取出来使用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为什么这种产品它还具备一定的灵活性，就是我可以通过减保的方式我领取出来一笔钱。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。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？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。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，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。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。2020年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.91亿人，占总人口比重的13.5%，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，高龄人口，也就是80岁及以上，占比逐渐提升。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，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。

明天白天空气质量良好，适合户外晒太阳。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。